旅居世界各地的侨胞28号一起配合南朝鲜人民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的时局宣言运动。旅居世界50个国家的侨胞这天发表一项联名时局声明，表示要求罢免朴槿惠逆贼，并为此通过网络投入了群众性签名运动。另外，中国新华社、美国纽约时报、日本东京新闻、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对朴槿惠一伙所招致的国政垄断事件和由此而引发的南朝鲜政治的破产局面做了广泛的报道。